以后牧师，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回家的第二部分，请崔牧师。 我们先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来安静我们的心，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能够以你百姓的身份，以儿女的身份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求主你纪念我们楼下的装修的工程已经到了一个尾声，也感谢主你带领这个 Clumper 他们一家能够在你的家中能够有这样子侍奉的机会，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这个地方，我让来到这里的这些福音朋友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救恩的宝贵，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聚会当中，主，我们都能够因为你话语的缘故，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被更新，得到被喂养。也为了前英姐妹她的生产的平安，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个怀孕的姐妹，保守他们的生产的即将的生产的平安，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也让很多我们的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愿你自己来祝福他们，因为主你知道我们寻求你的，我们就被你寻见，也知道若不是你的吸引，没有一个人会来到主你的面前，也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主啊，我们装修结束，我们很多的聚会的恢复都求主你一一的来祝福，也让在每一个聚会里面你的道能够兴旺起来，以至于你的百姓都能够按时得到喂养，得到供应，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一起来思考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如果你上一篇道没有听到的话，我们有录音在教会的网站上面，你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听到。那我们上一次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比喻里面有讲到有三个人物，一个是父亲，一个是这个大儿子跟这个小儿子。那我们上次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有机会一起先看这个小儿子。已经就两个礼拜的，所以我们温习一下。那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在这边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知道这三个人物代表什么，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很多时候这些人物就他的代表性。那我们知道这个父亲是代表上帝，就是我们讲的天父。这个小儿子呢，小儿子是那些罪人，他们离开上帝，离开上帝很远。这个小儿子这个浪子呢，他回到这个父亲的家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今天当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远离神，那个他今天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这一幅图画是怎么样。那我们上次看到这个小儿子认识到他自己的错，然后他愿意回到他的这个父亲的家里面来。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看看这个父亲怎么样来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这个父亲怎么样对待他。那耶稣在这里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在给我们再画一幅图画，耶稣让我们透过这个父亲认识到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圣经里面讲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透过这个比喻我们来看这个父亲的时候，就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到底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人堕落了以后，人里面对上帝的认识受到堕落的影响。我们里面对上帝的认识一般这个人的话是就是 如果他里面有上帝的这个上帝印象的话，这个上帝是一个很刻薄、很不讲道理、很没有怜悯的心的这样子的一位神。那回教徒里面、穆斯林的教里面，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一幅图画。这个不只是他们，而是今天所有的堕落的人的话，基本上都是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我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有机会跟东南亚的一些来的华侨跟他们传福音。那有的是他们从拜偶像的背景里面出来的，那他家里供的那些佛的供这些东西，那他很惧怕离开他的那些偶像来信耶稣，因为他怕他的那个偶像会来惩罚他，他里面是带着恐惧的心在里面敬拜他的那些偶像。所以我们里面对上帝的这个认识，我们是 distorted， 被扭曲了。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天父是怎么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父亲的形象来 project， 来投影到天父的身上。那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长大的环境里面，可能跟父亲的关系不是那么好。我们父亲每一个父亲都是堕落的人。所以今天这个透过这幅图画，我们看看耶稣来透过这个比喻来纠正我们里面对上帝的这个认识，到底这个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哈，他称呼神，他说神啊，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教我们祷告。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一开始称呼上帝是什么啊？我们的天父，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天父跟神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啊？这个神是每一位人的神，他是 creator， 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可是他只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上帝的儿女的天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称呼上帝为天父，这是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特权，是个 privilege 是这样的。可是很多时候那我们称呼上帝为天父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我们自己的父亲。那我们刚才讲过，每一个父亲都是堕落的，每一个母亲也都是堕落的，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就祷告里就他对他来讲称呼上帝为天父是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因为他的父亲可能小时候对他很苛刻，或者是很甚至 abuse 过他这样的。所以那我们今天看看到底这个天父耶稣让我们认识到的天父的这幅图画是什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这个小儿子，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看到他在外面在过着养猪的生活，他的钱用光了，他是搞到朋友都离开他了，他日子过得很苦，他的工作是没有人要的一个工作是这样的。那他那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他讲我父亲是个财主，家里很多人替他打工，他的工人的生活都过得比我好很多，我不如我回去做他一个工人，我的日子都比现在这样子一个流浪的生活为好。所以他就心里面起了一个稿子哈，我不知道他是用哪一个 word processor 做的哈。另外他心里面起了稿子，然后他就弄我要回去，我要去找我的老爸。那他回去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你看二十节下半节说，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看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与他连连的亲嘴。那个二十节说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他了。他父亲看见他的时候就动了慈心。这个其实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好，这个 NIV 这样的翻译 ，NIV 说他父亲果是 filled with compassion， 就是他心里面充满了这个怜悯的心。那个他父亲就看到这个儿子，他就跑过去抱着这个儿子。然后开始去连连的这个与他亲嘴。那为什么这个父亲会在很远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儿子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可能这个儿子离开家 以后，这个父亲就经常盼望着这个儿子回来。所以这个父亲可能等他的儿子可能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天天他跑到外面看看这个儿子是不是要回来。所以当这儿子还在远处的时候，他父亲马上就看到这个儿子，然后他主动的就跑过去。我不知道你脑筋里回来这个儿子他的这个图像是什么。这个你知道，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身上可能都是猪的味道，但在猪圈里面过养猪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可能衣衫是很破烂的，全身的味道是很难闻的。那这个父亲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中国的古典剧里面哈，这个如果这样子儿子回来，这个父亲的反应会是什么？来人啊，把这个家法给我拿过来，我要好好的，来，你跪在这个祖宗的牌位面前，我要好好的教训你这个大逆不道的这个儿子啊！你看，把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产业你都给我挥霍出去了，一天到晚在外面跟妓女混在一起，这什么底统啊？可能是这样的啊，跪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叫你起来吃饭以前你不可以站起来。对，我想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看的这个剧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看的剧好像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堕落以后，这个让我们看到堕落的父亲是怎么样一个父亲。那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没有这样子来对待这个儿子啊。我想如果我是的话，我可能跟他算账了啊，你拿了多少钱出去，这个钱在哪里，哎，怎么穿了这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都不成体统，赶快去洗澡，赶快去洗澡，那一副这样子的味道。这个父亲没有训他，这个父亲也没有讲你替我丢面子，丢了不知道省哪里去了啊！我在村子里的面前你看看，我们家是有头有脸的啊，很体面的人家，怎么搞出来你这副德行。父亲没有这样子，父亲没有这样子训他，这个父亲跑过去去抱着他，拥抱他。这个而且父亲去看到这个儿子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他是跑着去的，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是，尤其是像这个父亲这种财主这样子的人呢，他们是穿着长袍子的。OK， 你穿着长袍子，你就很不容易跑。你不相信？等一下，四班的穿着这个袍子，你跑跑看，你就跑不起来。那你穿着袍子，你要怎么去跑呢？你要把这个袍子拎起来，然后这样子去跑。OK， 你袍子拎起来这样去跑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什么呢？看像个马戏班里面的那个小丑。OK， 穿着那个 baggy pants。OK， 所以这是一个很 funny 的一幅，好笑的一幅图画。对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这个很有身份地位的犹太人来讲，你这样子去跑是很不体面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可是这个父亲他却是愿意这样子来欢迎他的这个儿子。这个父亲其实不需要告诉他的儿子说我已经赦免你了，不需要。这个父亲的动作本身就已经反映出来他已经赦免他的儿子。他过去啊，提起他的袍子跑过去抱着他，又是拥抱他等等。所以这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什么？这幅图画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本质。今天当一个罪人，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上帝对他的态度是这样子一个态度。所以这个跟我们父亲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的是我的话哈，我就会跟这个儿子讲 ，I told you so， 你离开以前我已经跟你这样子讲过了，你肯定不会有好的下场。谁你不听我的话，到现在为止你变成这样子一副德行。哎，这个，那现在就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回来了，如果这个父亲是这样子来欢迎他的儿子的话，那当初为什么不让他，为什么不把他留在家里，不让他去？对不对？那是很好的问题。当初为什么给他那一笔钱财呢？他如果没钱的话，你看这个儿子会跑了多远，他哪里都去不了。OK， 那时候没有信用卡，你不要忘记。OK， 不能说带着偷了父亲信用卡跑掉。为什么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儿子出去以后会出问题？ 反而还是让他去，还是把他这个钱财给他。为什么是这样？其实因为这是出于他父亲对他的这个爱，他父亲对他的爱啊。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话，我们就发现耶稣啊一连串的讲了三个这个比喻。那这个第一个比喻是讲一个人丢了一只羊，他跑去找那个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讲一个妇人，他丢了一个银钱，然后他去找那个钱币的这个比喻。那第三个比喻是讲这个失去儿子的这个比喻。那我请问你，这个后面这个比喻跟前面的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因为人跟羊跟钱是不一样。今天一个羊他失去了，他走迷了，他要回来唯一的方法是什么？这个牧羊人要跑去找他。那今天一个钱币掉到角落里面找不到了，他要回来的方法是什么？你这个 owner 这个富人要跑去找他，这个钱币自己不会讲，哎，我在这里 right here, OK, 你找了那个铜板在这里，不会的。那今天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人跟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结果，就是说，人是有选择的能力的。人是 capable of making a choice, 也有选择的这个能力，而且上帝要人为他所做的选择来负责。所以上帝创造我们不是创造我们像个机器一样，上帝是 free, 他是有完全是这个绝对的主权的。那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今天也有选择的这个能力。在伊甸园里面，人滥用了上帝给人这个选择的能力，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人跟上帝之间出了问题，人背叛了上帝，人滥用上帝给人选择的这个能力来背叛了上帝。那今天上帝这个没有因为人堕落的结果，上帝就拿走了我们这个选择的能力，或者是要我们不要为我们选择的能力来负责。一开始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人就有选择的能力。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上帝要他去管理其他的被造物。亚当给那个动物取什么名字，那个动物就是叫什么名字。OK, 这个不是说亚当是个生物学家哈，在那边给他哦，这个叫老虎，那个叫狮子，那个我想还是叫他大象比较好一点。不是，亚当知道这个动物的能力，就是他给动物取名字的能力，就是他有办法来知道、了解、掌握这个动物的本性。所以今天我们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 ，OK, 上帝给我们有这个选择的能力。那今天这个，今天我们读什么科系 ？OK, 我们去哪里去牧养教会？我们这个礼拜天讲哪一篇道？选哪一首回应诗歌等等，这个都是我们在使用，我们在 exercise 上帝给我们的选择的这个能力。OK, 所以这个父亲没有去找他那个儿子，可是父亲在等他这个儿子回来。父亲没有跑去远方去求他那个儿子，父亲也没有派一批他的仆人然后跑过去绑架这个儿子，把他给架回来。今天这个儿子要回到这个父亲的面前来，他要自己甘心乐意的，他要自己认识到他是出卖他的父亲。他需要醒悟过来，他需要认识到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那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他回到父亲家里面，他才会去留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改天又卷了另外一批，卷款跑掉了，潜逃了，是不是？又跑掉了。所以今天福音让我们看到，对。今天上帝给人有这样子的机会听到这个福音，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人有人的这个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就是像浪子一样，他醒悟过来， 他 come to his senses， 我觉得这个英文这个翻译不错 ，come to his senses， 哎，他醒悟过来，我为什么在外面这样子流浪？我的天父是个丰盛的、富足有余的人，我可以回到他家里面来享受他自己的慈爱，我不需要在这边继续过了喂养猪的这样的生活。所以今天上帝透过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看到，今天是我们的天父啊，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在耶稣基督里这样子在等我们回家，等我们回家。他不会逼我们回家，可是他在盼望呢，他在那边等我们回家。所以这个是福音，在耶稣基督里边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诚恳的邀请 ，earnest offer of the gospel。那今天上帝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一个罪人悔改来接受福音的时候，上帝不会跟他讲 I told you so， 上帝是张开的双手来回到家里面来欢迎他回来。Okay， 这个啊，那父亲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他赦免他的儿子，他欢迎他回来。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上帝恢复他儿子在他家里面失去的身份地位，上帝来这个天父来 reinstate 恢复他儿子他在家里面他失去的地位。你看二十一节这个父亲说，这个儿子说什么？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称为你自己的儿子。”啊，这个儿子现在承认。他错了，他醒悟过来了，他认识到我对上、对神、对人，我都有亏欠。那结果儿子就开始准备继续讲下去了。OK， 儿子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啊，你帮我当这个故宫嘛，对不对？啊，这个父亲没有等他儿子讲这一句话，就打断他了。OK， 那这个。这个你看，这个儿子他本来的这个草稿是什么？你看18节19节，本来他回家家以前他草稿是，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这个故宫吧。”那这个儿子要父亲把他当这个故宫 ，OK？ 这可是，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父亲就打断他的话，他不让他这个儿子讲完这句话。那他父亲讲的是什么？那说什么？他父亲却吩咐仆人说：“22节，他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这个父亲一连串的就不知道，这个父亲就好像是个上校一样哈，就 give out a lot of order， 发出一大堆命令。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来穿。他为什么要给他穿最好的袍子？这个袍，有钱的人在当时他们家里面就预备好了这个很漂亮的这个袍子。为什么呢？就是当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庆祝的活动的时候，他就为这个袍子是为了贵宾而预备的，为了贵宾而预备。因为当时这个 travel 不像今天一样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漂亮的衣服放在车子后面，然后开车去赴会的。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这样子条件，所以客人来的时候呢，贵宾的话，这个主人就给他预备好袍子。这个时候，父亲要这个啊。家人把最好的袍子给他这个儿子穿上，遮盖他里面这一副 OK 这个破破烂烂的这个喂猪的这样子的穿的这样子的袍子。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父亲把他以尊贵的这个客人这样子的身份地带来对待他这个儿子，对待他对待他出卖他父亲这个儿子，对待他这个儿子巴不得父亲早一点死，他可以拿到他父亲的钱财，然后出去自己过的这样子的放荡的这种生活。这个父亲是这样子对他的儿子。 那今天你跟我回到天父的家里面的时候，父天父也是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是来帮助我们纠正我们里面对上帝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福音，这个父亲不只是把上好的袍子给他这个儿子穿，把他当作贵宾一样，并且下一个父亲要他的仆人做什么？把戒指戴在他手上。这什么意思？这个不是说帮他娶媳妇啊，你不要误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OK， 什么叫做把戒指戴在他这个手上？这个戒指是代表什么？啊，那现在的一看到戒指啊，这个是什么？名花有主，不可以乱碰，来，尤其上面有那一粒亮亮的那一粒。OK， 这个那当时的这个戒指的意义不是在这里。当时的这个戒指，哎，我太太手上还没有那一粒亮亮的，本来有，丢掉。这个当时的戒指不是这样子的意义的。这个戒指在当时的这个时候呢，相当于中国古代里的印。OK， 那个印很重要，中国古代这个印很重要。你有一个人的印的话，印记这个图章啊，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去提，你就是你可以在合法文件上代替他盖个章的话，就等于签字，应该签字一样有效。哎，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的那个这个古装剧哈，这个打天下的时候，他们真的要当皇帝，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那一块印，他要争那一块印。你有这个印记的意思的话，就是你有 legitimacy， 你有合法性，是这样子。好，所以你有这个儿子。当父亲说把这个戒指给他戴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他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地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中有人看过这个，有一个电影叫宾汉的 Ben Hur， 你们记不记得有没有谁看过哈？我们老一点的基督徒我们看过，很久以前这个拍的，这个演员是这个 Charlton Heston， 已经过世了。 OK， 这个宾汉的电影里面，他们这个赌这个赛马的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的结果，他怎么样签字的？啊，他把那个他手上这个戒指在那个一块蜡板上嘣一下敲一下，这个就是签字，这个就是盖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这个父亲说把戒指戴他手上的时候，就是说上帝恢复这个儿子在他家里面这个身份地位。那今天我们曾经与上帝为敌的人，我们曾经与上帝为敌的人，当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他儿女的身份地位。上帝可以把我们当作他的仆人，他做他的使女。可是这个不够好，这个不够好。上帝给我们有他儿女的身份地位，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去承受新天新地。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巴父，这个是一种很亲密的称呼。这个阿巴父呢，就相当于英文里面这个 daddy 的意思。OK， 不只是 father， 而是 daddy， 是这个意思。那今天上帝不只是给我们儿女的身份地位，这个很重要，并且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今天一个人如果啊。假如今天我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今天 Bill Gates 去领养一个孩子，到第三世界非洲哪里去领，或者 Angelina Jolie 好了 ，OK， 去领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为他的合法的这个儿女的话，有继承产业的权柄。可是这个领养的时候，这个领养的人有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他的本性给这个孩子，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那今天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不是上帝给我们有儿女的身份地位，并且上帝用他的灵生了我们，上帝要 impart 他的 nature 放在我们里面，上帝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来恢复我们里面堕落的上帝的形象。那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完全 conform us，让我们能够完全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子。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天父要赐给我们的。 所以把戒指要给他戴在他的手上。那第三个，这个父亲吩咐什么？父母说把鞋子给他穿在他脚上。啊，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奴隶跟仆人是没有鞋子穿的，他们是打光脚的。这是穿鞋子是一个有钱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才有的一个特权。所以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儿子回来的时候是打光脚的，穿的这样子破破烂烂的，所以样子上这个父亲说不对不对，赶快把袍子给他穿上，赶快把鞋子给他预备给他穿在他脚上。所以这个是这个父亲对他儿子的这个恩典跟这个怜悯，这个也是上帝我们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这一切。然后他父亲说什么？最后一件事情，把那个肥牛犊牵了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这个肥牛犊是当时的有钱的人，他们会在家里面会去养这个小牛， OK？ 那专门是为了有重大的这种庆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牛给宰了，然后来吃饭，一起庆祝的。那今天你哦，这个不是个 big deal， 我是一次去 supermarket。我可以买到 rib eye steak 啊，那个是牛肉里面最好的。当时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当时的人他们很少有机会吃肉的，不是因为胆固醇的问题啊，是因为他们付不起，他没有那个能力来吃这个肉。所以当时他们如果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吃这个牛肉的话，这是吃这个羊肉的话，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庆祝的时候。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父亲的里面的这个欢喜的这种心啊，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他不只是全家要庆祝这件事情，他把整个村子的人全部都召来，然后把那个肥牛都宰了，他们要一起这个吃喝快乐。这个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天父是这样子的一位天父，是这样子一位天父。这个耶稣在第七节耶稣讲过，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子为他欢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上帝一直在等他世上的他的这些浪子们回家。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回到他家里面来了，还有一些人来这边还没有回到家里面。不过今天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上帝来向你招手。这个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子庆祝呢？因为24节他就给了这个理由，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为什么他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儿子没死嘛，死的话就埋葬他乡了，在那个地方。OK， 如果他死了，他怎么会说我醒悟过来，我现在要回去，回去找我的爸爸，回到他家里面去当故宫？不是，没有嘛。既然没有的话，为什么这个父亲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呢？那我们需要知道圣经里面讲这个死的意义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死的意义跟我们一般人想的死的意思不一样，这个国内来的讲人死什么如什么如灯灭，对不对？ OK， 我们一般人讲的死的话就是你不存在了， annihilation cease to exist， 没有了，从此以后就永远消失了，然后就不存在。圣经里讲的这个死的定义不是，圣经里讲这个死的意思是分隔的意思， separation 的意思，分隔。那当这个儿子跑到远方去跟他父亲之间不能有来往的时候，这个分隔，圣经里面说他的儿子就像死了一样，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当我们亚当夏娃吃了果实的结果，今天我们人堕落了，我们人跟上帝之间不能够来往，我们跟上帝之间不能有来往，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是灵里面是死的， spiritually dead， 我们跟上帝分隔了。那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跟上帝能够恢复这样子来往。这个恢复来往本身，死的反面是什么？死的反面就是生。OK， 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是上帝所差派来的， 当我们透过他与上帝和好，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restore 恢复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就是永生。所以有的人对永生不太了解，永远活下去，永生，我现在日子已经够苦了，还要我永远活下去，死是一种解脱，这样你要咒诅我啊，要我得到永生。其实他不了解，今天人与上帝隔绝，人活在神的审判之下，今天上帝耶稣基督来挽回这件事情，来挽回自己，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儿子他是离开父亲的，与父亲隔绝，这个就是死的。所以他回家的时候，这个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个失而又得跟死而复活是平行的句子，文法上是平行的句子，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东西不是在讲两件事情，是讲一件事情，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表明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面的时候，哎，这个我们是死而又活，失而复得的。这英文里面这个对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中文里面没有好好的翻译出来。他父亲说到的儿子是 once lost and now is found， once lost and now is found。哎，这个我们唱的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里面有一句什么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哎，这一节这个诗歌就是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出来的。那到底什么是失而复得，什么是失，什么是 lost？ 这个儿子本来是 lost and found， 这个 lost 什么是失落，什么是失丧，什么是失落。 lost 意思就是说，今天当一个人他远离神，他在外面流浪，这个就是 lost。 今天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忙啊，我 busy 很忙，你在学校又有考试，再下去马上期中考也要来了，然后再下去要预备期末考，然后我们去一门课一门课修完了，最后我们说毕业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毕得了业等等，是这样。我们很忙的，学生也很忙，上班的人也很忙，很多人还要加班，有 project 来 deadline 等等deliverable 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我们很忙不等于圣经说我们是不是世上的人。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很忙，可是我们失去了我们为这些事情忙碌的目的跟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失丧的人，我们就是 lost。 今天当我们很忙，可是我们跟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我们跟他是隔绝的，我们在外面流浪，我们自己在发明 invent 我们人生目的跟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失丧的人。所以今天圣经说到底失丧是什么意思？失丧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儿女，没有一个degree program， 不是的。失丧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圣经里面上帝创造人给人在宇宙里面的身份地位跟他的目的，存在的目的，追求的方向，宇宙里面整个被造里面扮演的角色，认识到他跟上帝之间原来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当我们没有恢复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是失丧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失丧的人。对，这个儿子他在远方，他有钱，他有一批他的朋友来跟他一起吃喝快乐，他还有很多女人围绕着他，可是他是失丧的人，因为他跟他的父亲隔绝了。那今天上帝派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来寻找跟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只是 welcome us home， 欢迎我们回家，并且约翰福音第一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的权利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意识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我们 get back on track， 我们回到当初上帝创造我们的在宇宙里面要扮演的这个角色，我们回到我们人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活在世上的在这个被造物界里面的身份意义地位等等，这一切这个是福音终极的目的。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罪得赦免，得到神的生命，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真正的上帝在我们救赎计划里面是回到我们原来在堕落以前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且上帝还要给我们一个新的更尊贵的一个身份地位，就是他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好像是我们跟别人一样，他们考试我也考试，他们有 program 我也有 degree program， 他们在上班我们也在那边上班等等。可是最终目的来讲，we're heading somewhere， 我们有方向的，这个方向我们去哪里，到新天新地里面干什么，以上帝儿女的身份地位，我们承受新天新地，我们要管理这一切其他的，我们能够去完全的荣耀神。我们能够，我们本来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上帝在我们里面恢复他里面破碎上帝的形象，有一天我们完全我们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我们要去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一切，这个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身上有成就的这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不是我们寻找你呢，是你来寻找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呢，是你拣选我们。你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也感谢主，我们曾经很多在外面流浪的，与你为敌的，背叛你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你的家里面跟你一起来同工，我们曾经与你为敌的，今天成为你自己的福音的见证，也为福音成为你福音传福音的管道。求主你继续来使用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也把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得到你拯救的，也愿你自己透过这段圣经，你让他们看到这个救赎的这一幅图画，看到你自己的慈爱，看到你的怜悯，看到你自己的丰盛，看到自己的贫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